汉书卷十八，外戚恩泽侯表第六。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，必兴灭既绝，修废举义，然后天下归人，四方之政行焉。撰称武王克殷，追存贤圣，至乎不及下车。世代虽殊，其魁一也。高帝拨乱诸暴，数世草创，日不暇己，然由修祀六国，求聘四号，过位则宠无忌之目，世诏则封乐毅之后，及其行赏而受位也，决以功为先后，官用能为次序，后嗣恭己尊业，旧臣继种居位。至乎孝武，员工宿将略尽，会上一兴文学，尽拔幽隐。公孙弘自海滨而登宰相，于是重以列侯之爵，有筹资前代，询问其老，初得周后，附加爵邑。自世之后，宰相必侯矣。元成之间，晚得殷氏，以备宾位。汉兴，外戚欲定天下，侯者二人。古氏曰：“非刘氏不忘，若有吴公。”非上所至而侯者，天下共诛之。是以高后欲望诸吕，王陵廷政，孝景江侯王氏，调侯犯色，足用废黜。事后昭伯、窦婴、上官、魏获之侯，以功受爵。其余后父举春秋包季之意，帝舅原大雅申伯之意，尽广伯矣，是以别而续之。